酒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8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两起案件是涉及到这个代书遗嘱啊，以及这个夫妻之间立共同遗嘱这样的话题。那么这个呢是涉及到遗嘱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谈到这个一些遗产方面的纠纷，但是呢就并不是从这个遗嘱确立以及遗嘱的书写的一些要点跟大家来谈了，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啊，在农村当中的宅基地上的地上物，包括这个房子院子以及呢承包的土地上的这样的一些作物植物，应该如何来分割，如何来继承啊，这样的内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两起案件，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起农村院落的继承纠纷，另外一起呢是农村的承包的土地的继承的纠纷。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于仲兴法官。于法官您好。 嗯，主持人好。这一个家庭是老两口，纠纷发生时已经去世了，他是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之间的一种针对这个农村院落房产的这种争议。 那您先说一下哈，这老两口当时就是住在这一个是一个院子是吧，住在这个院子里， 对，农村的一个院落。 啊，这是多大的一个院子？这老两口当时呢又有没有进行这个修缮啊，后来又是怎么产生这个纠纷的？ 这个里边就是要说这个老两口，大女儿嫁到那个别的村了，二女儿她是随着这个老两口在一起生活。 那二女儿结婚了以后也是跟着老两口一块生活是吗？ 对，相当于她是照顾她，然后说跟这个她的父母还有她的丈夫在一起，就在涉争议的这个房屋里边共同居住生活，长期的属于。 这房子有多大呢？ 因为它是陆续的建设，然后是有十多间吧，那种 十几间的 这个房屋。 那挺大的一个面积是吧？ 对对。 那在这个二女儿跟这个老两口一块生活的时候，他们大概是怎么一个居住方式呢？是谁住哪儿谁住哪儿，不是东院西院怎么一个住法，一共几口人住在里头？ 然后说这就是说他们在居住期间，这个因为之前是属于旧房屋，然后说他们进行了增建扩建，就是说老两口还有他的二女儿还有女婿共同在这个院落里边共同居住生活。 这个他的女儿有孩子吗？ 有孩子。 有孩子啊、嗯、孩子是也在一块住呢、嗯、是吧， 对 对, 对。 那老两口又是什么时候走的呀？ 老两口是2009年10月份的时候、嗯、相继去世了、 哦。相继去世的。 对对对。 哦、嗯、那去世了之后这两个女儿就怎么就产生争议了呢？ 嗯，去世了以后，因为是老两口一直跟这个二女儿在一起生活。然后说是就是突然有一天，然后说这个大女儿她的一个家人， 嗯， 就到这个院落这边，相当于去找这个二女儿、 嗯、 相当于就产生了争议，双方就起了冲突。对。 有什么争议啊？ 然后说就是这个要继承属于父母的，这个双方就因为这个产生了这么一个，就是他认为这是父母的房屋， 嗯， 我要继承。 这是大女儿认为的。 对对对，他就说去这个因为他是在一个区，然后说是他是在不同的乡镇，相当于这个然后二女儿他们也比较强硬，就是后来翻建的，双方对这个问题现在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 老两口当时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一些什么话呢？ 没有，这个就属于咱们一般的属于农村的这种人的法律的意识各方面的原因吧。 嗯， 所以他对这种财产的处理大部分都没有，比如说遗嘱啊这种法律规定的形式，便于定分指证的这么一些有法律约束力的，比如说公证啊遗嘱，大部分农村案件都没有。 对、哦、 对， 就也没有留下什么话，人就这么走了，是吧？ 对对对。 嗯，那也就是说两个女儿认为这个房子二女儿说是属于她的，大女儿说应该有我一份， 要继承， 那要继承啊，应该有我一部分。这个大女儿在老两口还在世的时候孝不孝顺，对父母的照顾怎么样呢？ 这个是一个爱外因素，然后说是应该是不怎么往来，据听外了解是这样的。 那后来到底是谁告的谁呀？ 就是这个大女儿起诉这个二女儿，要求继承父母的遗产。 大女儿的这个理由显而易见，那二女儿当时是怎么说的？她愿不愿意给自己姐姐一部分呢？ 她这个答辩就是说，这个房产不是遗产，是属于她跟她丈夫共同建设的房屋。对，所以说双方的分歧是比较大的。 那确定哈，这一个院子它这个些房子到底是不是遗产，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就是说是否属于父母的财产，首先要确定这个性质，合法的财产。比如说本案中它是说属于标的，就是说它指向的标的就是说属于房产，这套房产的合法的产权人是谁。 对， 双方对这个问题就是认识不一致，导致了纠纷的发生。 就是说二女儿认为是她的， 对 啊、大女儿说 她丈夫， 她丈夫的，然后那个大女儿说这是咱们父母的。那到底应该算谁的呢？ 在这个咱们这个法院的审理中，根据双方的证据的情况，因为打官司主要是根据证据确认的事实，咱们法院进行认定，双方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举证，然后说咱们再通过庭审程序去确认，然后说最后进行判决。 怎么认定的？ 然后说咱们刚才就是说咱们法院经过审理，查明了就是这个刚才陈述的事实，比如说当事人的身份关系，然后说他们争议的这个房产的情况，然后说是针对双方的这个请求，原被告进行举证。然后说这是这个本案的关键，原告大女儿她的诉讼请求要成立，必须是举证证明这个房产是属于父母所建，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是重点审查这个问题。 这个是要由大女儿来举证是吗？ 因为她是原告，谁主张谁举证。但是被告也可以提供证据，被告也可以针对这个房产的这个产权性质，他也可以提供一些证据证明他的主张，这个不是父母的财产。 原告如果想要拿到这个房子的一部分，必须证明这个房子是父母的而不是自己妹妹的。这个原告举出了什么证据啊？他举出了相关的证据吗？ 原告提供了一个证人，是属于当时说建设这个房屋的争议房屋的证人，然后说该证人出庭作证，他就是陈述是这个原被告的父母让他给翻建的房屋然后说是支付的工钱。原告提供了一个证人。 那被告方呢？ 被告方提交了他这个当地村委会的证明，然后说是这个房屋是被告及其丈夫所建的相关的证明，比如说是盖房材料清单计工本计工单， 收条。 那被告证据很多啊。 被告证据比较多 啊，比较多，是 书面证据比较多。 哦、嗯、哦， 对。 那村委会提交了一些什么样的证据？ 村委会就提交了一下，说是提供了一份证明材料， 嗯， 就是说这个房屋是当时是被告还有她丈夫向村委会申请的，就是提交了这个建房审批表，都是说被告的名义。 哦，这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是这个，就是这个翻建房屋的这种合法程序的启动人， 嗯， 是被告，而不是被告的父母。 因为启动人虽然是这个二女儿，但是不等于说这笔钱是二女儿出的呀。 嗯，是，所以说还有， 对、啊、 他还有其他证据。 其他证据都包括一些什么呢？ 就是说收条， 收条， 对，还有他那个建房的这个材料清单，比如说他去哪买的材料，技工本、是谁是施工的人呐、建房小片，就是因为建设房屋的相关材料，他的证据比较多，现在，原告只提供了一个证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最后是如何处理的呀？ 法院最后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对于举证责任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他如果举证不利的话，应该承担这个不利的法律后果。咱们法院就根据原被告的证据情况，认为原告的证人证言为这个被告提交的书面材料所否认，而且是这个证人的，也就是这个证人的这个证言不能证明说这个房屋是这个原被告的父母所建，不能直接证明。 哦，怎么就不能直接证明了呢？ 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证人证言，然后说这个证人吧，他出庭的时候对一些关键的这个建房这么一个大事，比如说建房申请表啊什么的， 对， 他都没看到他自己的陈述。 哦，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对他这个证言的效力现在认为就比较低，对，而是原告只有这一份证，只有这么一个证人，没有其他的这个可以佐证的证明，但是被告提交了一份村委会证明，相当于他是一个当地这个村一级组织的，相当于对这个事实的这种证明， 对， 他这个就是相当于被告的对这个房屋的这种权属的证据效力比较强。最后进行了判决。 怎么判的呢？ 判决就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哦， 相当于确认这个房屋是归二女儿及其丈夫所有。 但是可能作为这个原告，就是姐姐来讲，她可能会不服气。 对， 她觉得那我的父母一直是住在这儿，那原来可能就是我最初的时候就是我父母的，你后来的确是可能翻建了一下，那为什么我一点份儿都没有呢？这块到底能够说明一些什么？咱们国家法律上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呀？ 就是说它是涉及的一房屋遗产继承的问题，遗产继承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遗嘱啊，其他的形式，只走法定继承。在法定继承中，首先要确认这个标的物，这个属不属于遗产。在这个案子中，他这个就是第一步，相当于他这个证据，双方的争议比较大，然后说原告的证据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就他没法进入到第二步程序。 哦， 所以说是，其实他的终极诉请是要求分割遗产。 对对对 对对，所以说他因为第一步，他这种为什么说原告他只提供了一个证人，就是他可能说就是长期不在这个 村子里生活。 对对对，他一些他对一些事实的这种证明，他对这个房屋的这种情况不熟悉。 哎，那么这个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在这种农村的地上的房屋继承方面，到底咱们国家法律上是如何来规定的？那是不是只要是这个房子翻建过，那就是谁的，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当前农村案件中也是比较多的一种纠纷。因为什么呢？首先是这种农村的这种人员的法治意识还不是特别强，然后是说特别是子女比较多的，而且是没有书面凭证的情况下的这种案子，确实是容易产生纠纷。特别是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进行一定的调整，加强这方面的这种。 问题是在于这个案件，刚才我问您，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就是在这个农村的这样的一个地上的这么一个房子， 对， 那可能老人跟其中的一个子女共同居住，那有可能老人自己去居住，但是老人自己居住自己翻建当然就没什么了。 是 那比如说这一个院子里面有正房、厢房、东厢房、西厢房，好几个房子，那老人如果跟子女住的话，那其实最开始是老人盖的， 对， 那翻修可能是子女花了点钱翻修的， 嗯， 啊，那这时候比如说跟他跟老人一块住的这个子女就把这个房子简单的翻建过，或者说是把其中的一个部分重新的去盖过，难道整个这个院子所有房子那都能都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子女的了吗？ 不 是，别的子女就没有权利来继承吗？ 不是这样的，嗯，你像这个案子它的特殊性在于老人已经去世，你刚才提到的如果说是老人在世的话，首先是他可以去陈述这个事实， 嗯， 然后是说双方对事实争议比较大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看他们提交的证据的效力问题，由法庭去做出认定， 嗯，那法律上规定， 嗯， 比如这个房子子女是翻建过或者是翻新过， 嗯， 原来这个根儿或者说最开始建还是老人建的， 嗯， 那这个房子到底怎么分 呢？这就是取决于他的这种对翻建的这种投入，比如说是首先是有没有投入，然后说是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的投入，然后说当时投入的时候， 嗯， 你这个子女的这种年龄啊，你这个职业呀，啊，对家庭的依附关系啊，从这些综合因素还有他提供的这种可以证明他要求的事实的这种证据， 嗯， 这些方面综合去评定他对翻建后的房屋的这种刚才你说的这种价值的这个， 嗯， 他必须有多少价值，你这个房屋翻建了以后你有多少价值，从目前来讲只能是去综合确认。 哦， 对，因为这个案子特殊性在于老人已经去世，所以说他这个比较强的证据就属于村委会证明， 嗯， 对，他是比较有说服力。 那么这前件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仲兴法官，谢谢于法官， 嗯，谢谢主持人， 好，于法官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反而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版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涉及到继承的纠纷。那么这个继承的标的物啊，就和上一期案件不大一样了。那这回继承的是这个承包的土地啊，能不能够被继承啊，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下面呢，为您邀请到来自华邮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曹小鹏法官。哎，曹法官你好。 哎，你好。我这个案子是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案子。有个老两口，他们呀总共有五个儿子。 哦，五个都是儿子。 对，五个儿子。哦，他们生前呀有0.2亩的自留地。啊，他们一直俩在耕种使用。94年的时候呀， 嗯， 老头和村里的经济合作社呀签订了一个散生果树承包合同， 嗯， 啊，承包村里的5亩果树地，啊，当年呢，承包来之后呀，这个他的老伴儿就去世了。在98年的时候呢，村里啊又以这个老头的名义啊，分给他0.33亩的口粮田。在09年的时候呢，这个老头他自己立了一个遗嘱，啊，他说我把这个5亩的果树地，还有0.33亩的口粮田， 嗯， 还有0.2亩的自留地，这三块地啊，全部给我的长子继承。 五个儿子只给了老大。 对，他立了一个遗嘱，全给老大一个人。再过了一年呢，这老头就去世了。然后呢，又过了一年，这家里的几个兄弟啊，其他几个兄弟就发生纠纷了。 怎么发生纠纷呢？ 嗯，他们都因为这个地啊，现在都很值钱，有承包地啊， 嗯， 这地方也不小。这个大儿子啊过来起诉，就是说要求确认父母留给我的这个承包地啊归我来经营。 那另外几个兄弟呢？ 另外几个兄弟都是不同意。 啊，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的理由说啊，你这个遗嘱啊，他们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地啊上面的树啊，有些好多东西啊我们都有投入。 嗯。 啊，这不能给你一个人。